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音流入眼，我听你唱惊喜，纵你下车三片，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的绿衣签，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大家好，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静乔。在4月1号诵读小站举办的诵读沙龙活动中，读者张月诵读了《心田上的百合花》，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他的诵读。 在一个偏僻遥远的山谷里，有一个高达数千尺的断崖。不知道什么时候，断崖边上长出了一株小小的百合。百合刚刚诞生的时候，长得和杂草一模一样。但是，他心里知道，自己不是一株野草。他的内心深处，有一个内在的纯洁的念头：我是一株百合，不是一株野草。唯一能证明我是百合的方法，就是开出最美丽的花朵。有了这个念头，百合努力地吸收水分和阳光，深深地扎根，直直地挺着胸膛。终于，在一个春天的清晨，百合的顶部结出了第一个花苞。百合的心里很高兴，附近的杂草却很不屑，他们在私底下嘲笑着百合：这家伙明明是一株草，偏偏说自己是一株花，还真以为自己是一株花啊。我看呢，它顶上结的不是花苞，而是头脑长瘤了。公开场合，他们则讥讽百合：你不要做梦了，即使你真的会开花，在这荒郊野外，你的价值还不是跟我们一样。偶尔也有飞过的蜂蝶鸟雀，它们也会劝百合不用那么努力地开花。在这断崖边上，纵然开出世界上最美的花，也不会有人来欣赏啊。百合说：我要开花，是因为我知道自己有美丽的花。我要开花，是为了完成作为一株花的庄严使命。我要开花，是由于自己喜欢以花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不管有没有人欣赏，不管你们怎么看我，我都要开花。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听唐耳朵，听听唐耳朵， 唐耳朵，听听听听唐耳朵，唐耳朵笑笑笑笑唐耳朵，唐耳朵唱唱唱唱唐耳朵，唐耳朵跳跳跳跳唐耳朵。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唐耳朵， 听听唐耳朵。 收音机 前的各位小朋友、 大朋友， 大家 晚上好， 晚上好！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 每天晚上在听听糖耳朵节目里，我们都会给大家带来很多好听的内容， 有笑话、 故事、 儿歌。 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听听糖耳朵”上听这么多精彩的内容。 好啦，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 嗯，哎，哦， 你干嘛呢？ 糖耳朵，我现在很生气。 你很生气？ 生气，很生气， 很生气， 生气，我很生气，我很生气。 哦，哦，你长大了？ 我长大了吗？ 你现在比门还高了。哦，你瞧你的脑袋。哦，你的脑袋怎么比一架电视机还大呀？ 哦，是吗？ 是的。 哦，我为什么长大了呢？ 你看你的手，哦，现在有几个手指头？ 哦，为什么我的手指头变得比胡萝卜还要粗了？ 还有你的声音。 哦，哦，为什么我的声音变得这么难听了？ 哦，你还长出了一条尾巴。 哦，坏了，我怎么变成怪物了？他说快帮我想办法，快帮我想办法，我怎么才能变回去？怎么才能变回去？ 我有办法了。 你快说，你快说。 等我拿一支铅笔。别动，一二三。欢迎你回到地球。 我的手又变回去了，我又变小了。哎呀，我觉得刚才身体里那个很生气很生气的气好像都跑掉了。 哦，但是我觉得你的相貌还是没怎么有变化。 讨厌。哎，糖耳朵，我觉得我的耳朵上热乎乎的，你看看留下来的是什么东西啊？ 啊，饺子汤。 啊！我流血了，你把我的耳朵扎破了。 啊，没关系，我再拿点胶布给你贴上。 勤奋、善良、诚实、坚强、有爱。 故事中的好品格由关爱儿童健康成长的北京市妇联特约播出。 大家好，我叫罗千晓。来自北京大学附属小学，今天我和爸爸妈妈一起读了故事《床底下的怪物》。故事里的小朋友和我一样，会害怕自己一个人睡觉的时候会有怪物出现。故事里真的出现了小怪物，就在他的床底下。不过那个小怪物啊，比小朋友更害怕呢，哈哈哈，这实在是太搞笑了。现在我不再害怕了，我害怕的怪物呀，原来更怕我。 下面的故事是由火吉果子翻译的，我们要谢谢耕林童书馆、河北出版传媒集团、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为我们出版了这本书。听听糖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床底下的怪物》。 嘿，你听过有人唱这样的歌吗？ 千万别去枯树林，邪恶妖魔和鬼怪，长毛巨人矮子精，所有妖怪住在那里，甚至仙女也很坏。就算进了枯树林，千万别进山洞里，洞里黑暗又阴森，住着怪物丹尼斯。 人人都知道这首歌，人人都知道枯树林里有个黑山洞，黑山洞里住着怪物丹尼斯。其实黑山洞里住着的不只有怪物丹尼斯，还有丹尼斯的妈妈。丹尼斯是一只绿色的小怪物， 长着尖尖的牙，大大的爪子，背上是一个一个凸起来的刺，还有一条长尾巴。他喜欢在山洞里玩跳房子的游戏。怪物丹尼斯平时都很有礼貌，他不吼不叫，也从来都不乱咬。他乖乖地坐在餐桌前吃饭，他吃完了饭还会吃点蛋糕。妈妈会把盘子都收好。怪物丹尼斯总是很有礼貌。不过，一到晚上要睡觉，怪物丹尼斯就会开始大闹。妈妈拉着他的手，拽着他到卧室要去上床的时候，丹尼斯一只手拖着他的小熊玩具，一只手被妈妈拉着，他拼命地又喊又叫。 好怕好怕，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 妈妈问， 你怕什么呀？有泰迪熊陪着你，还有快看墙上灯的开关在这里，要是害怕就把灯打开，睡个觉没有什么好怕的，宝贝儿丹尼斯。 可怪物丹尼斯就是不想去睡觉，他咧着嘴对妈妈说， 哦，人类会来抓我的，人类好可怕，等我睡着了，他们就会跑到洞里来，爬进我的床底下。 丹尼斯有本图画书，书上画着好多的人类，大人、小孩、男的、女的，他们长着两只眼睛，一个小鼻子，而且根本就没有尾巴。妈妈安慰丹尼斯， 哦，不会的，世界上哪有人类呢？人类都是图画书里编出来的，那是故事里编出来吓唬小怪物的。我的宝贝儿丹尼斯，不用担心，来，乖乖上床，亲亲睡吧。 妈妈抱起小怪物丹尼斯，把他放到床上面。丹尼斯紧紧搂着他的泰迪熊，不肯放开手。 好了好了，丹尼斯，快点睡吧。 但是，当怪物妈妈弯下腰去亲丹尼斯的时候，他却用尖牙狠狠地咬住了妈妈的大鼻头，并且用尾巴缠在他的身上。妈妈的鼻子被咬疼了，她大声喊了起来， 丹尼斯放开我，你弄懂我了，拜托拜托。 丹尼斯松开了尖尖的牙齿，妈妈的鼻子头又红又肿。 妈妈，除非你帮我一个忙，我才会睡。 妈妈躺在地板上，用手捂着鼻子头。丹尼斯可真是够闹的，妈妈只好答应他。 好吧，好吧，你快说，你要妈妈帮个什么忙呢？ 丹尼斯对妈妈说， 妈妈，请你把枕头和毯子都给我，我宁愿睡在床底下，要是真的有人类来，他们就找不到我了。 丹尼斯从床上抱下两个软软的枕头，又把毯子从床上扯下来，他还拿了泰迪熊。妈妈实在没办法，只好答应丹尼斯。妈妈把被子从床上扯下来，铺到了床底下。这一下，床上空空的了，床底下倒是软乎乎、暖乎乎。丹尼斯安心地躺在床底下， 枕着枕头，盖着被子，抱着他的泰迪熊。他看着床底下的弹簧，想着好吃的生日蛋糕和巧克力。丹尼斯不再害怕了，妈妈也可以出去了。就在丹尼斯就要睡着的时候，一个逃学的小男孩在森林里走迷了路。哦，他走进了黑暗的枯树林。哎呀，这个小家伙，这个小傻瓜，难道他忘记了歌谣里唱的千万不要走进枯树林吗？小男孩穿着外套，拖着书包，他累得实在走不动了，在山洞前停下来，然后走了进去。哦天哪，这个小傻瓜，他难道忘了歌谣里唱的千万别进山洞里，山洞里又黑暗又阴森，还住着怪物丹尼斯。可是小男孩太累了，他走进了山洞里，看到了一张空空的床，床上没有被子，没有枕头，什么都没有。男孩真想休息一下，于是他脱掉了雨靴，脱掉了衬衫，脱掉了外套，脱掉了裤子，扔掉了他的书包。他太想休息一会儿了，他爬上了这张空空的床。小男孩躺在床上，他很害怕，害怕得直发抖。 哦，我好希望妈妈在，能给我一个晚安的亲亲，能帮我检查一下床底下有没有怪物。可惜妈妈不在这儿。 小男孩没有妈妈陪伴，可是他心里很害怕。他在书里看到这个世界上有一些怪物丹尼斯，他们长着尖尖的牙齿，背上有一根一根的刺，他们还有大大的爪子，他们专吃人类的小孩。 哦，我想我需要检查一下床底下，说不定在我睡着的时候，怪物丹尼斯就会跑来躲在我的床底下。 小男孩决定自己来检查。他从床上爬起来，蹲到床底下往里看。哦，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你一定想得到。山洞里传出了两个声音的尖叫。 啊，有怪物！ 啊，有人类！ 啊 啊！ 紧接着山洞里乱成了一团，小男孩抓起衣服，拎起书包，还拽住了一只雨鞋，拼命往洞外面跑。小怪物丹尼斯扔掉了泰迪熊，弄乱了被子和枕头，从床底下爬出来，满屋乱跑。哦，这可真是太可怕了。小朋友，以后千万别忘了那首歌谣。 千万别去枯树林，邪恶妖魔和鬼怪，长毛巨人矮子精，所有妖怪住那里，甚至仙女也很坏。就算进了枯树林，千万别进黑山洞，洞里黑暗又阴森，住着怪物丹尼斯。 故事讲完了，听好故事，做好孩子，育好家风。故事中的好品格由关爱儿童健康成长的北京市妇联特约播出。 什么声音？ 卡尔多，你坐在那里，你是在看恐怖故事吗？ 不是。 那你一定是昨天晚上做噩梦了？ 没有。 那你为什么看起来很害怕的样子？ 我听到声音了。 声音？ 啊，比如说，我们自己会发出声音，对吧？ 我们，我现在说话是不是？ 不，你不说话。 不说话吗？ 啊，不，身体里面的声音。 身体里面的声音？ 是。 我昨天晚上确实吃了很多的生黄瓜，所以肚子里就会有点儿，真不好意思。 你要不在我身上听一听？ 在你身上听一听？ 是的。 哦，好有力量啊。 什么？ 很有力量。 你是说 你很健康？ 我很健康。 对，是的。 哪儿？ 你的心脏啊。 我心脏？ 你的心跳非常有力，砰噗砰噗砰噗。 你再听听我的爪子。 哇，你的脉搏很有力量吗？ 你再听听我的脖子。 哇，你的动脉也很有力量吗？ 我没病是吧？ 唐耳朵，恭喜你，你是一只健康的兔子。我刚才听到的是你的心脏跳动，血液在血管里面流动的声音。 那让我听听你。跟我的是一样的。你也很健康。 是的，我们都很健康。哦，小朋友们也可以听听自己的心跳声音，是不是扑通扑通扑通扑通。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呱呱五岁的时候，他到邻居家去玩，一不小心被凳子上的一颗钉子给戳了一下，疼得要命。他就知道原来呀，钉子可以扎人。回家去之后呢，爷爷用胡子扎他，他非常不高兴地对爷爷说， 爷爷脸上长满了钉子，他扎我。 今天下午呱呱不小心重重地摔了一跤，满身是泥地跑回家里边。妈妈看见了惊叫起来，哎呦，宝贝儿，你怎么搞的？刚穿上新裤子，你看看你就弄得这么脏。 妈妈，我摔的时候来不及把裤子脱下来。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西城区幸福时光幼儿园的何中文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冰糖葫芦》。